像白云越飞越高，红旗飘呀飘，红旗飘呀飘，年轻的守在梦想，眺望未来。当我离开家的时候，你满怀深情，吹响号角。五星红旗，你是我的骄傲。五星红旗，我为你自豪。 全部的依赖，守着你，我绝不离开。

沾沾血，先把那花儿绣，要把鸳鸯绣上那合欢带呀，合欢带。东方那个花竹马就要到眼前来，家是那个衣裳嘛，不能够不见彩。七八呀，谁不盼望有个郎来爱呀？盼得我那情郎下马下了兵呀，一心只等郎来他。哎呦， 好和回温。黑夜这种情大开心扉，等待着我自己的跟随。若命运对柔情人不愿怜惜，让爱难相违。倘若天意注定要你我分离，让爱永相。

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本月上旬起，位于丰台区御前营桥西南侧的花香花卉市场将启动升级改造，提升后将集市场休闲、花卉观赏、购物于一体，打造全新的花卉交易模式。同时，御前营桥环岛周边瑞德天蓝天服装市场、北京御前营花卉展销厅也已关停，均将转型升级。北京青年报消息，近日交管局网站公示了北京最新增加的308个电子眼具体位置。记者从北京市交管部门了解到，此次新增电子眼主要分布在丰台、大兴、顺义、朝阳、海淀、东城和西城区，其中大兴区最多，有141处，主要分布在南中轴路、京开高速辅路、魏永路、小洋坊中路、团河路等。从电子眼的拍摄方向来看，此次新增的电子眼多为全方向拍摄，能够全方位无死角地拍摄交通违法。此次在西南三环新增的电子眼也多为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左手写他，右手写着爱，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，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，面对真爱人和最深沉的感慨，最亲的朋友和女孩，我的心一直在摇摆，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，左右的不是为难了，是为你 是梦，是诗，还。 谁听